MyRadio 主办的第一届网际常识问答比赛就快截止了，你们报了名未呢？有兴趣参加的朋友可以经电邮报名或致电24673088查询，胜出的队伍将会得到丰富的奖品，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昆仑峰主持铁男， 好，昆仑峰又同大家见面啊！我哋上个礼拜休息一日啦，咁啊，今日咧继续吹呢个昆仑峰啦。咁啊，今日吹去边咧？今日吹去南京。咁啊，点解吹去南京咧？因为我哋记得我哋有一集咧就讲过呢、這个即系淞沪战役。咁啊，淞沪战役撤退之后咧，跟住就系南京嘅保卫战啦，吓、啊。好啦，我哋睇第一张图先。好啦，第一张图啦，睇到啦。咁啊，腥风血雨南京。咁啊，点解会有即系点解南京会打得咁差劲啊？其实喺个情常战争里面咧，南京其实系基本唔系打嘅，咁咪系俾人系俾人打，系冇点样防守到嘅。咁咧，阿唐德江咧就有分析過呢件事嘅。 係應該交代下唐德江係咩人啊？唐德江咧就係一位歷史學家， 係 咁就有幾冊嘅中國近代史咧，相當寫得相當之出色嘅，即係都寫得嘅娛樂性好豐富，即係所以大家睇上嚟就唔會覺得悶嘅。 係 咁佢對南京大屠殺咧有一個睇法。 係。咁咧，佢咧就有幾篇文章咧，就係佢即係冇出嘅開頭。咁後來佢過咗身之後咧，佢嗰啲助理咧就將佢輯錄成書嘅。咁嗰度咧就講到關於喺嗰個1937年嗰個淞沪戰役之後啊，咁就點解我哋會喺嗰個即係撤退嗰個過程之中，咁多防衛線都全部都係崩潰咗咧？咁佢就解釋咗啦。咁佢就話咧。就因為當時啊，蔣介石咧係冇計劃撤退嘅，即係撤退係比較差勁嘅。因為佢嗰陣好多時間咧，佢逼佢想等嗰個外國嗰啲咁嘅輿論啊，即係等啲輿論咧係企喺佢嗰邊嘅時候咧，佢就變咗要打。 但呢個會唔會同嗰個南京本身個首都嘅地位有關係咧？ 我諗呢個都應該有啲關係嘅， 嚇、 都有啲關係。 因為即係其他地方可以撤啦，但係喂呢個係一個首都嚟噶嘛，就當正如當年咧。呢、這個德軍啊，去打呢、這個，亦都即係幾年之後嘅事啦，就打呢、這個斯坦格勒啊。 係， 其實理論上就唔應該守噶嘛。 係， 嗰個守要打巷戰啊嘛。 係， 咁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個地方本身個名嘅問題，即係話問史泰林格勒，即係如果用中文去解釋，史泰林城。 係， 咁你哥都失手咁，咪真係好冇面啊嘛。 但係呢個又唔關事喎，又諗下，因為咧佢係南京佢係唔守嘅，基本上唔得。佢而家要阿唐德江講咩？講得咁話喺淞沪戰役撤退嗰度啊。點解撤退嗰度咧？佢唔係叫撤退，叫敗走。唐德江定義叫做敗走。咁就因為話佢咧就太過重視外國嗰個輿論，咁成日咧就 即係成日揾住就話啊，如果外國人真係鬧日本仔咧，日本仔就唔敢打得咁狼。 係啦，咁就咁樣咧就變咗咧就拖咗76日先至撤退。咁但係一撤退嘅時候咧，基本上就已經係。是敗走了不是撤退了、 但點解唔可以兩手準備呢？既即係可以呢個睇一睇外國輿論，又即係去堅決防守先嘅，即係點解兩樣嘢唔可以一起做？ 我諗捱得好辛苦啩，嗰76日。 係啊，呢個就係成個國力本身嘅問題啦。 即係根本唔夠打嚇。咁、其實你當時嗰嚟講咧，好似大人打細路咁嘅，其實。咁、不過咧，即係夾硬頂嘅啫嚇。咁1937年嘅11月7日咧，咁日本人咧就下達咗佢嘅臨明600號呢個統制線嘅咁樣嘅文件。咁咧淨係即係。唔谂住攻南京嘅，净系咧扫荡喺上海败走嘅国军。咁啊，去到11月12日咧，咁啊上海陷落咗啦。到11月20日咧，国民政府宣嗰阵时已经宣布咗系，其实移都重庆嘅，即系佢唔谂住守南京嘅都。咁啊，到11月24日咧，阿蒋介石咧任命咗唐生智咧，就为咗呢位即系做咗一个南京嘅卫戍司令。當時南京咧個防衛工事做得幾好嘅，聽我話。咁同埋咧，嗰時亦都有嗰啲叫做蘇家線工事咧，都做得唔錯嘅。咁所以嗰陣時咧係以為咧係可以守一陣嘅，即係可以守幾地，即係守幾個月嘅。但係問題咧，點知最尾就梗係唔係啦？ 佢冇學毛澤東嗰個戰略思想啊！ 有敵深入嘛，聚而簽簽之。 聚而簽之啊！ 如果你俾毛澤東退，我諗去到 at least 去退退到四川 啊， 即係佢俾你攻，俾 你有你打，有你打， 有你打，有你打，有你打啊！跟住先圍你 嚇。咁佢而家冇做啦。咁嗰陣時咧就阿唐生智做咗嗰陣呢個衛戍司令啦，即係去保衛南京啦。咁就日本就後來咧下達咗呢個大陸子第五號，即係第二統制線。咁就攻打呢個毛石啊、湖州。咁啊，後來咧呢啲地方相繼陷落之後咧，咁佢哋就開始係進攻南京啦。咁呢件事咧，其實咧就令到當時南京嘅守軍咧。其实都有一番的争议，是不是守在那里的、好啦，我们看看第二张图。是啦，第二张图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就是会见到呢，就是说即是应退不退到退无可退的情形啦。咁就嗰时呢到12月1号咁就日本裕仁天皇批准咗呢大陆命第八号，咁就话呢可以进攻敌国首都南京。咁嗰陣時咧，喺南京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嗰陣已經宣布咗係會撤退重慶啦嘛。咁嗰陣時咧就話，其實咧諗住全部都走嘅，但係開下會先，開下會睇下有咩意見大家。咁李宗仁就喺個會上講咗咩咧？佢話南京喺戰術上咧係一個絕地，係一個孤城嚟嘅。佢話咧三面都合圍，北面咧又阻於長江，係無路可退嘅。咁我唔係我哋而家呢班人咧，即係呢班八八師啊，什麼嗰啲撤退部隊咧。基本上咧，全部都系受挫噶嘛，基本上冇乜鬥志嘅。你仲要去坐困孤城咧，就難忘久守。咁啊，李宗仁其實我覺得講得好啱嘅。但係當時咧有一個咧就係蔣介石話封俾佢做呢個衛戍司令嘅唐生智啊。咁佢就好慷慨激昂啦，佢就話咩咧？佢話敵人咧逼近首都，咁啊首都係我哋國父陵寝所在地。咁啊，大敵當前啊，我哋南京咧，不如咧就犧牲一兩名大將。 咁自己系嘛？ 我谂真系佢自己啦。咁咧佢咧，咁佢如果唔系咁做咧，就不但之对唔住阿总理在天之灵，更对唔住我哋嘅最高统帅。 呢个人收尾唔系投降嘅。 呢个最尾系受唔到蒋介石重用之后咧，佢系投降嘅。 咁系咯，即系你嗱呢个故事教我咩？平时讲嘢讲得 好劲嗰啲， 好劲嗰啲。多数去到尾都是甩底 的他最尾是即系投降俾共产党嘅。咁咧，佢就话主张死守南京啦，同敌人拼到底啊。但系后来咧喺日本人打南京嘅时候咧，佢全程都系病嘅，基本上冇乜点样开会嘅佢都吓。所以呢个条友仔都有啲问题。咁咧就喺十月一号至到十二月十二号呢十二日咧，基本上咧就差唔多打完噶啦。咁啊，嗱，十月十二号，咁啊，呢个南方紫金山啦，同埋雨花台两个地方，即系如果你有留意南京嗰个地形咧，就系即系南京城嗰个地形咧，就系佢前边咧有个即系雨花台位置，咁然后咧佢嘅左手边咧就有个紫金山位置咧，咁通常嗰两个城门咧都系顶住嗰啲敌兵嘅，咁但系如果嗰两个地方唔够打咧，咁佢就会一路就会向后褪嘅，褪到边度咧？褪到去城北下关入江门一带个地方咧，即系趁嗰个长江位置嚟撤退嘅。如果你好嗰时系摆好多艇喺度咧，如果唔够打撤退嘅。但系因为嗰时阿唐生智咧，即系豪言壮语啦，即系我哋唔会撤退嘅。咁所以咧就好似阿项羽咁啦，作沉晒啲船啦，沉舟即系背水一战啦，咁啊就系咁嘅情形之下咧，咁所以咧佢哋根本冇任何一个撤退方案。咁但系咧去到十月十二号，因为嗰阵时咧三百八十八师，我上次讲过啦，喺淞沪战役嘅八十八师咧系顶住日军顶咗七十几日噶嘛，系顶但系打得好好噶嘛呢队军队，但系因为撤退嘅时候咧，基本上系俾人追杀咁滞嘅，即系佢由上海一路撤退去南京咧。其实如果你有留心睇翻嗰个即系如果日本有嗰啲当时有啲报道咧，随军报道咧，即系基本上嗰时咧啲日军咧系即系咬住你嚟打嘅。咁佢哋撤退到去南京嘅时候咧，根本八十八师基本就已经系好疲惫嘅，已经系冇乜战斗力噶啦。咁所以咧后来咧去到。即系又打十二日之后咧，基本上咧成队八十八师咧差唔多就顺上下啦，死咗一橛噶啦。咁后来咧就阿唐生智仲系谂住都唔走嘅，都系谂住唔走得，即系总之留喺度，一定打到最尾。咁后来咧，佢咧就收到一个即系一个电报，就话阿蒋介石同佢讲，即系话咧，如果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继撤退，以图整理，宜期反攻。 咁一收到呢個消息咧，佢嗱嗱臨走啦，呢條友仔即係有啲問題。同埋嗰時咧，南京咧點解難打咧？除咗係即係武器唔夠強啦，人哋咧係三路夾擊嚟嘅，連喺長江嘅即係對岸咧，人哋都部署曬啲重兵喺度。咁然後咧就兩面攻打你雨花台同埋紫金山嘅時候咧，人哋仲有空軍啊，空軍不停轟炸你嗰啲城門。 但係呢個要講一個近期一套戲啦，就係講呢個。黑暗 對決， 對決， 黑暗對決，丘吉爾，丘吉爾，睇咗。 佢亦都講同即係差唔同一樣個問題啦，就係當其時俾人圍曬鄧九黑啊嘛，佢落咗我打啊嘛，你喺卡里嗰邊，你 嗰4000人，你講咧 六千人要滋擾佢嘛。咁嗰如果睇套戲講就全部死曬啦， 炸曬全部。 咁但係佢呢度亦都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南京究竟佢。而家困住嗰啲唔係士兵嚟噶嘛，係咪 啊？除咗士兵，仲有人民嘅，仲有 唔係最主要屠殺係人民啊嘛？呢次 乜都殺嘅基本上。 我知啊，但係即係所以嗰個問題咧，而家我哋今日問翻就係話，當即係國民政府當其時咧，其實有冇諗過 evacuate 嗰班入邊嘅南京嘅 市民 啊？即係有冇諗過呢樣嘢先？ 我冇啦，完全冇。係嘛？反而係嗰啲外國人啦，嗰啲咩牧師啊，嗰啲咩嗰個咩金陵咩學校園嗰啲咧，就救咗好多好多。 因為喺翻佢嗰個自己嘅理論上市區，日本即係話説日本人就唔會行，因為當其時實際上未宣戰噶嘛。 係 即係未到嗱。咁呢度有個問題咧，這個問題就係話咧。當其時對日本人嗰個估計係點樣啊？我諗係冇人諗過入去會殺咁多人， 我諗冇咁瘋狂， 冇咁瘋狂， 冇咁瘋狂， 即係諗住好似去東北咁啫嘛，佔領咗，係嘛？但係去到唔知點解，去到1937年就係即係搞個咁嘅嘢出嚟。而呢個問題咧，我諗到依家都值得問 嘅。咁因為咧喺上海打完之後咧，因為咧咪。其實咧，因為打咗76日啊嘛，咁佢哋即係有啲嬲我諗，因為佢話咪三個月亡華噶嘛，點解76日仲喺上海？ 做唔到，所以可能呢樣有解釋就係用咁嘅方法就可以令到即係中國即刻投降。係呢個係其中一個 可能一個估計方 法，一個估計方法。但係問題就如果係咁嘅，點解唔大肆宣傳啫？搞到全中國都驚啊！真係係嘛？ 同埋嗰陣時，因為咧佢哋入到南京嗰段補給線咧太長咧，即係日本司令部咧都話咗咧係唔。會有任何物資嘅支援嘅， 所以你就應該要講。 當時咧就其實係就地就補給嘅，即係所以咧變咗咧嗰啲軍人咧，即係如果你有睇到一啲南京嗰啲日本兵自己嘅一啲慘悔錄咧，佢哋就話咧，因為冇得食嘅嘢都，咁佢唯有咧就一定要向嗰啲農民啊或者向嗰啲市民咧，即係搶嘢食。咁啊，因為佢哋又冇得食，你又冇得食，咁啊有槍嘅有得食咯。咁同埋咧，因為咧，亦都咧有受到咧上級嗰個指示咧，基本上係可以咧奸殺嗰啲中國婦女嘅。咁但係咧就個命令就係咩咧？奸咗一定要殺。就唔好留低任何證據嘅。 但結果就留低咗好多證據。 但係問題就係最屘就好多證據留低咗喺度。同埋咧嗰個，仲有一個最多人講嘅就係嗰、那個咩白人斬啦。其實白人斬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喺上海已經開始噶啦，已經開始比賽 了。嗱呢個俾即係要講埋俾大家聽，就係呢個係有日文嘅記錄喺度嘅。 係啊，有 揾個日文自己嘅報導。 係報紙有報導 嘅。唔係屈佢嘅呢個。 咁啊，呢件事又係咩噶啦？咁啊，當時咧就最好笑咧就咩咧？就话当阿唐生智知道咗可以撤退嘅时候咧，咁咧佢就下令咧就当时嘅守军啊就撤退。咁佢嗰阵时咧佢撤退嘅要旨系咩咧？就叫大步突围，一步渡江，即系话咧，因为佢作晒船噶嘛，作晒啲船冇得走噶嘛，咁所以咧已经唔会有好多人可以喺水路走嘅，因为长江面走唔得嘅。咁所以咧佢就谂住大部分人咧。就突破紫金山喺嗰邊走嘅。 唔係，但係再睇一提喎，呢個係守軍撤退喎，呢個唔係平民撤退喎。 係守軍咋，守軍撤退咋。 咁又係 冇諗住 好騎呢喎，即係你 冇諗住市民㗎。 冇，即係大家原來巡邏都冇諗過。 係啊，冇諗過嘅。咁但係最好笑就係因為咧當時咧呢個撤退令太急啊，急到點啊？即係佢12月一收到，跟住就嗰晚要走咧。咁所以咧根本其他部隊根本收唔到消息，連邊啲部隊收唔到消息咧，就喺下关入江门一带的守军都收不到消息。咁当啲士兵一听到话撤退的时候咧，就用翻传统嗰个智慧啦，就系前面打输就后面走。咁所以咧就向晒下关走。喺下关一走嘅时候咧，咁啲下关嘅守军以为咧冇撤退令，呢班人咁样走咧就系逃兵，用机关枪扫自己有嘅。 咁掃到咧，即係後來咧就先係知道，哦，唔係，真係走喎。咁然後咧，個個喺嗰邊走咧，差唔多大部分人咧向嗰邊走。咁變咗咩咧？就唔係大步突圍咯，變咗一步突圍，大步渡江。但係渡江嘅時候咧，又死啦，因為冇船啊嘛。咁嗰時咧，嗰啲軍人啊，佢咧去到個江邊嘅時候咧，就將啲城門咧拆落嚟當船咯。但係其實都死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對面岸咧，基本上就係有軍人駐守曬度噶啦。咁擺曬幾間槍嘅。咁佢一落水咧，就打鴨仔咁打啦。咁喺嗰度咧，如果我咧而家睇呢張相咧，就成個江邊同埋江岸咧都係即係屍體嚟嘅。咁同埋有啲咧，好彩咧流即係順水流咧，流到去嗰個長江中間有個小島嘅，停咗喺度之後咧，日軍咧就擺船咧圍住個小島嚟掃，咁所以嗰度又係死咗好多人嘅。咁所以咧，依一場咁樣嘅戰役咧，就根本上咧就係、是、其實就係大人打細路，根本就冇得打嘅。 但係你亦都要即係正視一個問題，就係、是、當其時嘅中國軍隊個指揮極度混亂咯， 非常混亂咯， 通訊亦都。即完全跟唔上， 跟唔上啦，唔系点样打到自己人啊？同埋你乜唐生智又走得咁急咯？即系你一收到消息话走，即刻走，即系呢条友仔真系咪？即系超级大问题，我话佢咁咧，所以依次咧，亦都系啦，就系淞沪战役嗰个败走之后嘅另一场嘅国军败走啦，就同埋咧系死咗好多军人啦。好啦，我哋睇下第三张图啦。第三張圖咧，你見到就因為大人打細路啊嘛，所以咧其實戰爭咧喺依度已經係一面倒噶啦，變咗殺人嘅人咧就開始將殺人娛樂化啦，咁所以咧你見到嗰個圖片，如果你上網睇到好多圖片都好戥驚嘅。咁啊右上角嗰張就成地都係屍體啦，咁啊最出名另外嗰個日軍用刺刀掉啲市民有刺殺嗰個啦，咁你又係好出名噶啦，即係玩到冇得玩啦已經，即係將小朋友當波咁吉啦。咁啊另外一邊啊，你見到個岸邊有個艇嗰度咧，即係中間嗰張圖啦，咁啊全個岸邊都係屍體嚟嘅。咁就係嗰個就係俾日軍咧用間槍係咁掃，因為你根本冇嗰啲岸咧，根本冇得擋嘅已經。咁你就湧曬去嗰邊走，咁變咗咧根本就全部食子彈。跟住咧到下邊嗰度咧就有400個著曬黑色制服嗰啲係南京嘅手嗰啲叫警察啊。咁嗰陣時咧就係俾嗰幾個就係八個嘅日軍咧就帶領住去槍斃嘅。咁呢張圖咧，有好多人講啊，就點解400個人都唔打贏嗰8條友咧？咁啊，咁啊，台長話咧，可能佢哋都唔知道會死嘅。 唔知道我估就唔知咯，因為你諗下呢個即係極度荒謬嘅場景嚟噶嘛。 係咯，400人同8個啫。 可能佢就誒日軍啊，我哋帶你去呢個俘虜營嘅啫嚇，嗰度去到嗰度好食好住嘅，咁你去到就得噶啦咁樣咁啊。咁但係結果就 去槍斃 咯。 哇！陰公啊，所以睇下我哋講八人斬啦。咁啊，八人斬咧就1937年11月底。一落去到10月10日，咁由边个做嘅咧？由两个少尉，一个叫做野田毅，一个咧就叫向井敏明，咁两个比赛嘅。咁啊比赛咧就系边个最快系杀到100个中国人。咁同埋佢比赛都有剁嘅，都系斩多嘅，系 武士刀 啊，武士刀斩嘅。嗱，你见啊右下即系右中间嗰边咧有张图咧，你见到一个日军咧摸住另一个头嘅，就系摆翻正佢嚟斩，你完全都唔似战争啦，好似玩咁啦已经吓，多摆你个头摆正啲。 简单嚟讲，缩咗咯， 系缩咗啦。咁同埋咧，见到另外一张图咧，就有个男士，有个日本军咧，将个女士条裤除咗嚟影相。咁仲有好多好核突嘅图，我哋唔想摆喺度，都唔想讲啦，嗰啲真系太残忍啦。咁就呢两个八人斩呢两个少尉咧，咁就最尾系边个赢咗咧？就向井106人胜过105人嘅野田嘅。咁但系呢件事咧，因为系日本嘅报纸报道嘅，咁咧亦都系当一个娱乐新闻咁报道嘅。咁呢两个人咧，后来咧系喺1948年1月28日咧，就喺南京中华门咧雨花台被人执行枪决。但系佢辩词就讲咩咧？佢话佢所斩杀嘅人咧。都是軍人嚟嘅，咁啊冇斬殺過一個平民，咁啊 咁好嘢喎，捉到佢兩條口啊， 捉到啊，咁仲判埋死刑添啊，槍決咗最尾，咁同埋嗱，我哋睇下當時嘅最典型嘅強姦滅門慘案啦，咁啊嗰陣時係一個牧師啊，佢約翰馬吉牧師咧，佢記錄咗嘅，咁佢話喺12月13日有30個日本兵咧就衝入咗夏淑琴嘅屋企裏邊。就先殺房東嗰個夫妻，同埋殺埋阿夏，即係呢個夏女士個爹哋，同埋一個一歲女嬰啦，即係其實細路仔都唔放過嘅。咁然後就強姦咗佢阿媽啦，同埋另外房東另外裏面一個16歲同一個14歲兩個姐妹。咁然後咧，祖父母咧為保護孫女咧，亦都被殺嘅。咁啊之後咧，呢兩個小朋友咧，一個7歲，一個4歲咧， 即係臨走前啲入軍臨走前咧就吉咗佢哋幾刀嘅。咁啊，夏淑琴咧係冇死到嘅。佢後來咧係喺嗰個軍事法庭有指證啲日本兵嘅暴行嘅。咁但係佢嗰陣好緊要，佢俾人吉咗七刀喎。 唉，总之呢啲就 穿晒肺、穿晒胃嘅，咁但系佢都唔死得，佢系痛晕咗。嗰日兵役佢死咗，但系佢痛晕咗。后来咧，佢醒咗之后咧，就躝下躝下咁躝去揾佢个妹。佢妹又俾人吉咗几刀，佢妹都系冇死到嘅。咁啊，两个人咧，后来咧喺隔篱屋嘅嗰人咧救咗佢嘅。咁后来成为呢个即系军事法庭嘅一个好重要嘅证人啦。咁啊，呢个咧就我嘅整个战争咧，都系以一个屠杀嘅形式进行嘅。而家最其实我觉得最唔好系咩咧？最唔好就系将佢变咗游戏咁，即系里面已经唔系一个战争嚟嘅，而系话一班人杀人当系游戏。我佢最最唔能够接受呢点。另外，你話咧屠殺我翻嚟又唔係好覺得有咩即係有咩特別嘅，做咩咧？但係你咁遊戲化、娛樂化咗佢，就我覺得就唔係好得啦嚇。咁啊，我所以咧，咪我想即係其實咧，我即係睇完呢場南京大屠殺叫做嚇，咁我又再我想翻落緊戰爭同屠殺係咪其實有必然嘅關係？ 睇咩類型嘅戰爭咯？咁你如果近年就 ISIS 嗰啲，如果你睇過都。即係不相伯仲啦 ，ISIS 都係啦，嗰啲情，仲有啲情一問你係咪信唔信回家唔信啫，死得 唔係唔係冇問啊， 冇問添， 冇問唔係你有啲直情係，因為佢一打到佢就知道嗰啲係咪所謂佢哋心目中嘅異教徒咯，咁甚至有啲係都係即係伊斯蘭嘅， 都係伊斯蘭教， 但係唔係佢哋嗰派都照啄， 都照啄嘅， 照啄咁啊，唔係你去到呢度，即係可能嗰個問題咁樣嘅。日本咧嗰個軍隊咧喺即係二十年代咧之前咧，個discipline咧就都好出名。 係咯，好高級，好高嘅。 因為嗰陣時講過咧，就係八國聯軍入去嗰陣時候咧，係以佢哋最嗰個紀律最強啊嘛。咁但係去到呢度咧，即 係 成個情況咧有極大嘅改變。咁但係我哋探討呢個問題咧就。要用幾個角度去睇嘅，其一咧就當其時呢個指令啲士兵點傳釋法， 係 佢話你可以咁做，但唔係等於你一定要咁做嘛，係嘛？但啲士兵聽咗呢個就叫你係要咁做，即係呢個事。其二咧就日本嗰個文化咧都有相當之重嘅 SM 嘅味道嘅， 即係性虐待啦， 虐待殺虐。即係有呢個虐待 虐殺 虐殺嗱，呢個要深層次去睇，就係譬如話對自己嘅 discipline 咧。如果一旦內在化咧，就其實都係 SM 嚟嘅。啊，你知唔知日本人有一種遊戲嘅？ 咩遊戲？ 飲料 啊！ 嚇，鬥忍得耐啊！ 嚇嚇，咁多玩嘅。 係啊，呢個叫自慢啊嘛。 自慢啊！ 自慢，慢， 即係快慢咁慢。自慢嚇，係。 咁咧就，如果呢個一旦佢唔係內在化、外在化嘅時候咧，佢就好中意虐待人嘅。我想这种文化的显现在现在日本的其他不同的层面都显现出来的。譬如说要你做事做到过劳死啊这样的。他一旦这种情绪宣泄出来的时候就简直是兽性来的。 非人性的。 但问题你也要普遍地说就是说是不是这样东西本身是只是日本独有呢，那你看譬如 ISIS, 譬如看在那个南斯拉夫的内战。都即不同層面的都有的咁所以呢個即不幸的事件咧，只能咁講啦。就今日咧，就我哋去講的時候，我哋盡量用嗰個客觀的方法去講。客觀的意思就不是話忘記了自己嗰個身份，而係話咧，因為我哋在香港都即係俾日本佔領過3年8個月啦。但問題就是你要將佢 across the border 同而家不同的呢啲屠殺，同埋係好。殘忍嗰個屠殺咧，去做一個即係比較咯嚇。咁你最恐怖嘅地方就係你問呢個問題，就係呢個係咪人性嚟嘅？係人性也者就係、是、given 一個條件係許可嘅話咧，係咪所有人都會做呢樣嘢？ 即係戰爭，佢會唔會成為一個催化劑？ 唔係戰爭仲唔可以打？即係唔係話講緊話你一打嗰時會做呢樣嘢？ 係 打得耐之後你會 不會變？ 你會你個人啊？會不會直情是要適應那種即係你又係殺人那種咩嚇？咁你我相信如果即係我自己個人睇法就係話咧，呢種咁嘅人性嘅表現咧，係任何一個國家嘅人咧嘅軍隊，任何一個國家嘅軍隊 都會有咁嘅情形， 佢去得耐 就會有啊， 就會有啊，嚇！呢個包括埋美軍啊，其他嘢 啊。所以我就喺度就係睇下，嗰個年代或者嗰附近嘅年代咧，即係嗰幾百年度啦，究竟係咪其實同戰爭其實同屠殺咧係即係分唔清嘅咧？好啦，我睇第四張圖啦。咁啦，我專登揾咗三個都好出名嘅屠殺，即係戰爭嘅屠殺嘅。咁啊，一段咧就係嘉定三屠，就係清朝順治二年，即係1645年啦。咁呢個咧就係話當時嘅即係明朝嗰啲反抗軍，咁就喺嘉定嗰度咧就做根據地，就對當時嘅投降咗俾清朝嘅一個即係李闖嘅手下，咁啊叫李成棟嘅人。咁咧，依個人咧就係有三次記錄咧，就係喺依個嘉定呢地方咧，係做咗三次大屠殺嘅，哇，死都要230,000嘅。咁又係好殘忍嘅，又係咧又係殺人啦、搶嘢啦，又係家唔老弱啦，乜都做嘅。咁另外一場咧又係好出名啦，就係長春圍城啦，就係 共產黨自己做嘅。 共產黨話自己依一個咧好成功嘅戰略叫兵不血印啊，好自豪嘅佢認為咧我哋咧係唔使打咧就令到佢投降啦。咁 好簡單就圍到你冇辦法入邊。咁呢個咧就要睇一睇啦，有本書叫血白血紅啊，就係一個即係解放軍嘅軍人寫嘅， 係 經典嚟嘅啦。呢個即係大家睇下就係。即係當其時點解共產黨去對自己中國人咁殘忍 啊？咁但係話當時咧，佢有啲即係咧，因為當時咧嗰啲人咧冇得食啊嘛，真係。咁有啲平民百姓咧，就真係喺城門行出嚟嘅，即係諗住即係因為嗰陣時咧，國軍都話咧，即係唔想連累嗰啲平民啦。咁啊，因為嗰個 因為佢而家係圍住國民黨軍隊啊嘛，鄭用廣嘛，咁圍住就唔理入邊啲係咩人。總之又唔出得嚟， 係啦，咁就 餓死你， 係啦，咁但係佢話咁咧，嗰陣時個策略就係要啲平民去食曬，即係食 食國民黨 嗰啲糧，係啦，咁咧咁啊，鄭龍講嗰陣時咧都收到即係話你放叫啲平民百姓走先啦，啲平民百姓出到去嘅時候咧，係俾當時嘅共即係紅軍啦，用機關槍掃翻入去嘅。咁啊，完全唔俾佢過嘅。咁所以後來咧，有一段記錄咧，就係話有個開軍機關槍嗰個人啦，就向住啲老百姓啦，咁就佢就向嗰個上級講，即係話 俾佢走 嚇，俾佢走啦，不如咁佢哋都冇咩嘢。咁但後來咧，就係俾嗰個上級話咧，你俾咗佢走咧，就你有個即係個罪喺你度啦。咁所以咧，佢冇法子啦，佢都要開機槍掃翻嚟入去。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全部人咧都逼翻曬入去呢個長春嘅。然後結局係咩咧？結局咧就係即係打完一輪時間，即係由1948年5月去到10月啦，係5個月裏邊咧，結果咧就由60幾萬人咧就得翻10多萬人啫。咁即係話咧，仲誇張喎，即係其實40-50萬冇咗。咁啊，日本人估計咧，應該平民就死咗大概餓死20-30萬到啦。咁有部分可能即係逃走咗嘅都係。咁你諗下，呢場都係屠殺嚟嘅其實。 哦，咁大大小小都好多嘅。嚇、啊，跟住嚟講埋嗰個漢堡大轟炸啦。 漢堡大轟炸啦，就係頭先我講啊，有丘吉爾即係下令嘅。咁咧，呢場咧咁樣叫俄摩拉行動啊，即係咩？即係聖經裏面講嗰、那個，即係嗰個惡、那個罪惡之城啊。咁啊，咁咧就。是轟炸佢嘅，咁我嗰陣時講到咩咧？淨講到咧呢場轟炸咧，係可以拍得住咧當時嘅即係港島，即係死嘅人啊！咁啊係轟炸3次嘅，咁又係唔係一次過嘅？咁啊頭嗰陣已經接近勝利嘅咯，但係都係要轟炸喎。咁呢個咧又係好明顯咧，又係攞啲平民百姓嚟交飛嘅。 但係佢嗰個係轟炸，因為冇直接面對面接觸啊嘛，嗰啲就冇嗰啲 SM 嗰啲嘢啦，係嘛？不過呢個亦都提一提啦，就太平天国戰敗嗰陣時候咧，清軍入去南京嗰時候都有一鑊嘅。 都係話 嗰個又係好得人驚嘅嗰啲又係 嚇。咁、其實你戰爭同屠殺好似分唔開嘅 咯。唔係，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呢度，譬如你舉呢個長春同埋頭先我舉個天津嗰、那個即係太平天国咧。其實有陣時就唔係分話嗰個係咪彝族咯，即係自己人對自己人都可以好殘忍嘅，係嘛？咁呢個唔係 justify 話日本人都可以咁做，而係話即係去引證頭先我講嘅就係打仗打得耐之後咧，人以人性嚟講係會有呢種趨向嘅， 只不过人之即系人之初性本恶， 我人之初性本恶呢个就我信噶， 你信我信，我信人之初性本善嘅， 咁我两个要打过先， 即系你冇理由 嗱，不过咁讲，如果你信人之初性本善嗰人咧，通常好唔著數噶， 點解？ 啱唔啱啊？ 咁啊！ 嗱，如果你譬如我諗頭先個南京嗰、那個，如果即係當其時我切身處地嘅時候，我一定會諗個問題就係話，以日本人對入咗城之後，佢對點處理啲平民咯？係嗱，唔係話我有先見之明，而係我會諗呢個問題啊。 即如果你当如果当时你做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领导嘅时候咧， 我会谂过呢个问题， 你就要谂下啲市民会点样 咧？系啦，会点咧？佢哋会点样咧？咁样系咪啊？咁但系当然你可以咁讲嘅，如果你谂得咁多，就做唔到将军啦，系咪？因为太多顾虑啦，系嘛？ 但系唐生智我明显好明显系即系吹就大喎，但系做就真系麻麻地。 咁当其时国民党都好多啲咁嘅人嘅，如果唔系都解释唔到点解佢哋会。即係輸俾共產黨咯，即係人即係嗰個人才嘅數量係相當之少啊！如果你睇翻嚟嘅，即係大家好似亂殺大龍咁樣做親嘢都係咪啊？而且騎呢嘅唔止一次啊嘛，收尾喺呢個。譬如試過爆水閘，即係爆嗰啲水庫啦，又浸死自己人啦、 啊， 放火燒日軍又幾多燒自己人啦，好多呢啲咪騎呢 嘢， 好多呢啲咪騎呢嘢啊嘛。 所以其實呢一場戰爭咧，其實當時嘅嗰個即係我哋個所謂呢個華夏大地嘅咧、基本上嗰個文明水平咧，其實非常之低。 仲有一樣嘢冇為戰爭做準備。 完全冇咯， 冇嚇，完全冇為戰爭做準備咯 嚇。其實咧係因為清朝本身係即係比較上係內即係弱咧，即係清帝國弱，咁就慢慢咧就整個國家都弱。係 啊， 嚇同埋但係嗰陣時佢哋話，嗰陣時我睇本書講咧，話清朝嗰陣時有三樣嘢好賺錢噶嘛，瓷器、絲綢同埋依個茶。咁就話佢咧，因為佢太有錢啦，咁所以其實咧。咁喺依個即係所謂嘅弱肉強食嘅盛行嘅時代咧，咁、 最唔著數， 最唔著數係你喎。 但係呢個講好重要噶，有少少時間啫嘛。今時今日香港人就係咁樣， 陰公 啱啊！ 啊，即係好有錢， 唔係好有錢，而係話和平盛世太耐， 係 好多嘢都好麻痹，好多嘢好被動。 同埋都唔想喐添， 唔想喐，即係所以阿 Steve 所以有句説話好啱嘅， 係 Stay hungry 啊， 即係你嗰個物欲咧，即係太比較相對豐盛嘅時候咧，個人係好容易 頓 啊， 係要少啲餓先得， 係啊，啱啊， 啱嘅。好啦，我哋今日到此為止啊，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